看。好，这堂课接下来笑什么？你为什么这么突然狂笑？你在逼我？没关系啦，上堂课上多，这堂课就上短一点嘛，对不对？现在已经快九点了，九点半就下课，好不好？对不对？讲多了大家听得也累嘛，是不是？不用，就是老实说，同学递来的单子啊，也剩下的也没有很多张啊，所以我也不用太急了啊。那这个像这一路药里面，像什么琥珀，对不对？它凝神之外，它也是去湿利水的嘛，啊，就是差不多这些要加加减减啊，就这个以长期调理的话，啊，这样的做法。那讲到这种用有毒的药，但是呢用低剂量分散风险的做法的话呢，那风湿性跟类风湿性关节炎以及痛风类的话，那这三个药散就可以顺便跟同学讲一下啊，这是一个大陆医师这个他在用的方子。那我们先说哈，因为有同学曾经递过一张纸条说，如果是痛风到关节变形的话，这个乌头剂要怎么开？那我们痛风的方其实已经教了一些了哦。我们现在先把《伤寒论》上面几个应该说杂病论的地方的这个痛风的方子啊，我先把它过一过啊。这个卷十四的72条吧，啊。这个，因为71条那个桂枝芍药滋补汤已经教过了嘛，啊，在教桂枝系统的时候就讲过了，啊，红肿热痛的时候桂枝芍药滋补汤比较有效。那我们这个痛风这个病啊，前面张仲景啊在讲道理的时候呢，他前面有那个卷十四的这个67、68、69条啊，其实这三条是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这个人呢他是肝跟肾啊都比较虚的话呢，就会让他三焦不通，那三焦不通呢就会容易结出所谓的今天说的尿酸结晶，那就会造成痛风。那所以讲到病根来讲的话，痛风啊还是肝肾虚的，啊，那我想最代表性的例子应该是我们丁助教吧，对不对？就是他痛风常常是累的会发作，那跟吃什么反而不见得那么有关系啊。就是你人虚到了的时候，那为什么会这么虚呢？我常常觉得，哎，生活上要反省啊。就是我每次都怕我们家莹莹对丁助教太不好了，是不是很多地方什么做牛做马做驼兽做挑夫哦，做司 机。 你敢说没有？连你回自己家都要被他接送。 他喜欢 吗？不，没有，不要喜欢。对女朋友要坏一点啊，哦！不要给我们家莹莹那么多造孽的机会啊！对对。Can she ruin your life？ 这个。所以呢，我觉得痛风啊，你长期来讲的话，什么肾气丸啊、小健啊，这种补肝补肾的药还是很要紧的啊，这是基本盘。那如果是发作的时候呢，发作成红肿热痛型的，那桂枝芍药滋补汤；如果就是痛得不得了的，那前面那个湿病篇的那个甘草附子汤啊，那甚至前面的什么桂枝附子汤、白术附子汤，其实多多少少都会有用的。那么那等到呢就是痛风已经堆到它会有关节变形的时候呢，这个14卷的72条的这个乌头麻黄黄芪芍药甘草汤啊，那以这个破那个变形的因石来讲是比较有效的。当然我今天主要是要教这边这个方了啊，因为你如果用乌头剂的话，我想你关节变形如果你用这个乌头麻黄黄芪芍药甘草汤来治的话， 固然是有效，可是你吃这个药太辛苦，你懂我意思吗？因为一次那个汤剂的那个乌头的量太凶，你会撑不住，所以还不如长期调理比较好。就是这个，首先呢，他说乌头啊要五枚切，五枚切的话，我们就算0.1的分量来讲的话，五枚乌头的话，0.1的话，现在竟然有3000哦。那3000乌头，它就要用2碗蜂蜜来煮乌头，你就知道那乌头有多毒了哦，对不对？当然，我们2碗蜂蜜还加2碗水，把蜂蜜先调稀了，然后煮那个乌头，再4碗蜂蜜水煮回2碗蜂蜜，然后再拿那个蜂蜜啊，用煮其他的，再用别的水煮其他的药，然后和这个蜂蜜，然后来喝。那喝的话，还是乌头会有那个乌头的毒反应，因为乌头里面的乌头碱太多。你就算用蜂蜜煮过，人还是会昏啊，会发烦啊，会好像喝醉酒一样啊，整个人疯疯癫癫的。所以固然是对于这个关节变形、乌头剂是有用的，可是我还是觉得有点太凶。你多久喝一碗？一个礼拜喝一碗，你能撑多久？对不对？就是这样子，还是不是很妙？那么，那至于说73条顺便看一下啊，他说如果你在痛风的时候是同时脚水肿的话呢，那这个时候要用甘草麻黄汤啊，那请甘草麻黄汤其实就差不多是麻附甘的结构了啊，就是要用，就是如果有水肿的话，要先治肾，让那个水能够抽掉。那如果是脉沉而细数的话，用月蓖加白术汤，那也是麻黄跟白术的结构，也是祛风湿的嘛，对不对？这个就是知道一下啊。那我现在要跟同学讲，就是用毒药，但是用低剂量、长期调理的话，大概是这三个方子，我觉得是不错用的啊。首先呢，这个第一个药散呢是治寒痹。就是这个人他的那个关节痛啊，酸痛发作的话，是完全没有红肿热痛的，而他的脉呢，你拔起来就是沉沉的，好像跳起来不太顺的感觉。好，那这样子的情况，你就以祛寒的药为主。那你看这些药，毒药加的可不少啊，对不对？乌头100公克，那也2两半有了吧？啊，那蜈蚣100公克，对不对？这都是蛮毒的药，可是呢，这个药呢，你打成粉，那杀人是行气消痰，这个比较暖的药。那这里面的药，它都有放甜瓜子啊、哦。甜瓜子是一个补骨头的药。那甜瓜子，我又不知道台湾有没有了。你说没有吗？其实你平常买水果、买香瓜，剖开里面都是甜瓜子。可是呢。我觉得，如果你要吃甜瓜子，对不对？要凑这个烘干了之后有200克、250克的甜瓜子，那你的家人要陪你吃多少香瓜？那我觉得香瓜太寒了。那这个，所以还是伟大的淘宝网啊，大陆很便宜啊，你要直接从大陆带进来好了。那甜瓜子是补骨头很有用的一个药。那比如说，像班上有同学啊，像明佩就有跟我讲说，他那个手腕痛啊。老师没有医好，那其实手腕痛的小偏方就是，你那个甜瓜子啊，买来那个烘干的甜瓜子，把它打粉啊，就买个1斤，把它全部打粉，然后每餐饭后吞10公克，其实就还蛮行的了。哦，甜瓜子，当然我们中医会有取它很多不同向度的药效，但是这里来讲的话，就是它补骨头还蛮好的，哦，保养药来讲又不毒，哦，又补骨头。那这个，所以呢，这样的东西，它反正就是打成粉末之后呢，你就每天吃3次，每次只吃1.5公克，科学中的小药瓢只用1.5，这么少。那通常如果你是那种天气冷了啊，会手酸、脚酸、关节痛的人，你这个寒性体质的人，你大概吃一个礼拜以内会开始觉得，哎，有好转的。那快的话，3、4个礼拜到1、2个月就医好了。 哦，就是这样子，毒药是毒药，但是小剂量的用。那里面当然都会先加生甘草用来解毒，这样子。哦，那至于说热痹的话呢，就是这个臭梧桐、洗炼草啊，都是那种哦驱风又能够散湿热的药了。那这样子的话，如果是有红肿热痛，你把它的脉是比较红滑而硕的脉的话，就用这个热痹的方子。那这样子吃了也是差不多几天开始会有效，那一两个月以内就可以收工，那不错。那至于说虚痹啊，就要吃久一点，开始有效也是一两个礼拜会开始觉得有效，可是吃到全好的话，有些人要吃到七八个月。因为我会写这个方子，是因为有同学问说什么退化型的关节炎，就是老人家啊，人老了以后是不是要吃维骨力啊？那我就说你要吃维骨力，不如吃这个，啊，就是那种退化型的。那因为我刚刚讲到痛风也是虚劳型的风湿，所以痛风到关节变形的，或者是因为老化而造成的关节痛的，那通常脉是橙色细小的脉，但是如果一个人很虚了，脉也会很浮很大的啊，哦，所以这个里面就是比较补的药啦，什么鹿茸、龟板这种东西了啊，哦。那但是呢，以长期来讲的话，这样慢慢调理，慢慢调理，那可能在七八个月里面啊，你那个变形的关节什么的还是会慢慢好起来。那我从前有教到说，这种破阴石的药物，如果是你吃细，比如说从前教洋河汤的时候啊，有讲洋河汤治褐膝风，对不对？膝盖痛，然后那个膝盖特别关节肿大，那当然洋河汤是比较快啦。可是洋河汤你吃了也要几天，对不对？就是说洋河汤你会觉得喝了好像胃也不舒服什么的，对不对？就是有点太凶一点，那还不如这种轻描淡写，这样一滴滴一滴滴的吃，做长期的调理，那这样还不错。好，所以就是这三个方也一起给同学啊，就是那关节变形或者因为老化的这种关节酸痛，那我觉得这些可以用。当然可以用的药实在是太多了啦。哦，就是 1.5克， 对，打成粉，就生药磨粉，然后你就每次就1.5克，一天三次，哦，那吃起来也不会有什么心理负担，因为很低剂量，哦，那所以因为讲到这个一些毒药的分散风险的药法，那我就想说，那就这些事情就一起跟大家说一说啊。那接下来呢，剩下来的20分钟，我们就上回《伤寒论》的少阴篇，好不好？那其实少阴篇啊，我也觉得上起来同学大概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啊？就是我想同学上少阴篇的感觉啊，大概是会觉得好像，外国话说是 déjà vu 啊，就是说怎么好像这些话都听过的感觉啊，因为少阴的方我们太多拿到前面先讲掉了，然后讲的时候就会顺便介绍少阴病，对不对？所以呢，我现在正式来讲少阴篇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怎么这些好像都讲过了，所以听起来可能各位也会觉得蛮不过瘾的啦，啊，哦，那这个，所以我少阴是有点想说一些我们没有用过的方就冲，就赶快讲一讲，然后其他的条文就赶快带过去就算了，因为很多事情都已经先讲掉了。这个少阴病卷11啊，第一条。讲过了啊，少阴病脉沉细，但愈寐啊，就是人得少阴病的时候，就会脉啊沉下去，然后细细一小条，然后整个人呢就变得非常不想面对现实啊。那我过去常常讲一句话，就是我们啊台湾的这个忧郁症的患者啊，还真的有很多都是少阴病没有医好就变忧郁症的，这个很就是明明只是一场感冒。结果到后来变忧郁症啊，这是 蛮可惜的，就是那接下来呢，他说第二条，他说少阴病欲吐不吐，心烦但欲寐，五六日自立而咳者，属少阴也啊。这个地方是讲少阴病的主症其实并不一定是吐，其实三阳合并比较会吐，二阳合并也比较会吐，少阳病也比较会吐，所以少阴病的那个欲吐不吐呢，就是有一点胃口不好。那他这边讲到心烦哈，其实人心烦就不会真的很容易睡着哦，对不对？所以那个心烦是怎么样？因为少阴脏是心脏，手少阴心经跟足少阴肾经嘛，对不对？那肾经的能量不够的时候，这个人的水就会转不上来。当然水要转上来的这个路，我们说是走少阳，叫太阳寒水之气，所以水转上来，我们在太阳病有教什么五苓散，有教什么葛根，对不对？那可是呢，像樊助教刚刚下课就跟我讲说，他有治一个头昏的病人，他就想他眼睛干，那吃了真武汤之后眼睛就比较不干了。这就是层次的不同，就是那条水路是太阳，可是那个水要能够转的那个动力是少阴，对不对？太阳跟少阴只是一个楼上楼下的关系。所以呢，一个人如果水气转不上来的时候，他的上焦的火就会不能消灭。如果你要用比较西医的讲法的话，就是当你的肾脏没有办法制造足够的自己的类固醇来消你身体的炎的话，你的身体就会很容易有各种的上火现象。好，所以内经里面有一句话说，一水不能胜五火，就会人会怎么样怎么样啊，就是说一个水脏的力道如果不够的话，你全身就没有办法有消炎的力道，那你就会很容易上火。那这个当然主治来讲是真武汤啊，但是有的时候少阴病会有心烦，就是水转不上来了，你就会觉得上面是很燥很烦躁的，而且通常是以这个灵魂的心的燥的感觉为主。那当然少阴病两路的这个烦的药都有啊。首先是灵魂的心的烦呢，是猪脑汤啊，就是用鸡蛋黄，走中间的是鸡蛋黄，走中间的胆固醇是鸡蛋黄。那如果是弥漫性的烦，我们教过猪肤汤嘛，就是肥猪肉啊，那这个肥猪皮啊，那它是比较能够，因为皮走三焦嘛，比较治全身的烦，就是这是少阴病的一个烦的基本的诀窍啊。那所以呢，有可能会不想面对现实，但是也有可能会觉得心烦。然后呢，他又说自立而咳，自立而咳是标示什么？就是你的身体好像肠胃道不能够把水吸去，对不对？那肠胃道要吸水，然后要靠肾的力量，这个命门之火把水转上来，人才会不渴呀，对不对？那肠胃道又不吸水了，然后水又转不上来了，那这样人就会又拉肚子又渴，是不是？就是少阴病常常会有的现象。那他说虚故饮水自救，但是人呢感冒了之后发渴，是不是绝对的少阴呢？那不一定，因为阳明病也会发渴，是不是？太阳病有的时候也会发渴的。那小柴胡症也有口苦咽干目眩，那咽干也是发渴呀，是不是？所以这个时候只是口渴，只是心烦，我们还是不能断定少阴病。所以张仲景就是说，你最好看一下他的小便，就是尿出来有没有变得有一点不太透明而白茫茫的。因为如果是下焦有热的话，小便会偏茶色，对不对？可是如果是下焦虚冷，就是肾脏的阳气不够的话，那小便通常都会有一点不透明而微微的有一点白雾状。所以你尿的时候看到自己的尿是白茫茫的尿的话，那就知道是少阴病了。像如果同学现在就算是还没有正式的得少阴病啊，我觉得如果你是太阳病啊，什么麻黄剂啊，发汗发得太凶了，比如说用了什么大青龙汤、麻黄汤，有的时候用完之后你也会觉得小便不利，小便白茫茫啊，就是因为发到你虚了啊。所以呢， 这样子的话小便会有一点白茫茫的，就是这些条文同学也不用整段条文背起来，但是相关的重点你要知道，对不对？比如说像是常常少阴病会搞到很棘手的啊，像是老人家冬天感冒，可能那个西医诊断会说是什么肺炎什么肺积水之类的，可是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应该就送到医院去投予抗生素来消炎呢？那你就要看一下他的这个尿有没有白茫茫，如果他是少阴病造成的肺炎肺积水的话，你就千万不可以送去用那些伤元气的药，懂不懂？因为你这样子伤元气药一下去，他就开始心衰竭肾衰竭了， 就会往坏的那一边垮下去。所以这些小地方呢，我们平常在辨证的时候啊，都要有一个就要有一个概念上面的记得，好不好？好，这样才不会出错。那然后第三条呢，他是在讲少阴病有的时候会有一个状况，就是你的脉是阴阳俱紧。阴阳俱紧啊，其实就是你的脉浮取、中取、沉取都是紧绷的。这样的一个脉象，其实如果是太阳篇来讲的话，这个脉你会把一把就哦麻黄汤麻黄汤，对不对？可是呢，如果这个人真的是麻黄汤的话，他应该一滴汗都流不出来的。那如果他的脉是紧绷的，可是全身是一身的虚汗的，那这样的话你就知道那个紧绷的脉是因为这个人受寒了所以紧绷，是冷所以脉绷起来。但是呢，以正主症况来讲，你不可以说这是太阳麻黄症，懂不懂？那这个时候太阳病的话是什么样？桂枝附子汤，对不对？脉浮紧或者是脉浮中层都紧，可是却是一身大汗的，这是阳虚的，阳虚受寒的感冒。即使是太阳病，也是用桂枝加附子汤，不是用麻黄汤。哦，我觉得这些东西啊，我讲了又讲啊，有的时候是因为我自己会有一点心不安，因为你知道我站在台上，你会觉得，哎，有的时候这堂课看得到这个同学，有的时候这堂课又看不到他了，就是他来来不来不来的，就是。我不晓得你是不是这种事情有谨慎到这个程度，我很怕有同学学了之后就是在太阳病的时候随随便便会开麻黄汤或者大青龙汤之类的方，可是没有注意到这些汤都有注明什么情况下不可以用。像大青龙汤一定是无少阴症者才可以用大青龙，有少阴症者你开就不得了了啊，就是因为少阴症像桂枝加附子汤就是一个很代表的，就是这个病看起来是太阳病，可是你实际上要从少阴的开发，要有附子的。那因为少阴病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哈，是少阴病是绝不可以用发汗法的，就是你如果有一点下焦虚了，你这个太阳感冒就从少阴医，你不要从太阳去医。那这个第四条呢，他就说如果一个人少阴病的患者啊，被硬逼出汗的话呢，就会什么又咳嗽又拉肚子又胡言乱语啊，然后拉不小便尿不出来，这是因为你硬逼了汗才会造成的。因为就是说少阴病的时候绝不可以用发汗法。那这个绝不可以用发汗法的地方，它的第五条说明它的道理。说少阴脉呢是沉在里面的脉，这个病是在里面的，所以你要补里面的阳气，所以千万不可以往外面发啊，这是以脉象来讲。然后呢，第六条讲说少阴病的人脉已经不够力了，你一发汗他就会阳气都散光了。那这个时候如果这个人呢已经阳虚了，下焦脉又把不到，就是两个手的尺脉啊，左肾右肾的脉又把不到的话，那你更不也不可以用下法啊，就因为少阴病有的时候要用到下法啊，就是那个在少阴病的那个倒数几条的地方呢，有那个少阴急下三条。那少阴急下三条，我觉得以今天的临床的实际会遇到的状况，就是说如果这个人的少阴病开始发展成肾衰竭肾坏死的时候， 这个时候这个人是需要用到大黄的，因为要排毒，你知道，要有大黄才能够把那个肾脏不能运作，那个代谢不了那个毒排掉。可是那种排毒的时候，你是不是要用吃大黄的？不是，那个时候以大陆中医现在是大黄煮水，然后灌肠，就是用灌肠法把那个代谢不掉那个毒排掉，然后同时开那个补肾阳的什么真武汤什么去救那个肾脏，啊，就是临床少阴病恶化到那个程度的时候，是会有用到下法的时候，而那个时候大黄灌肠法是一个需要用的方法，就是知道一下。最好不要弄到那个状况，就你觉得今天哎不想做事，就赶快吃点麻附辛，刚好最好就停在这里就好了，不要再恶化了啊。那这个那关于这个不能发汗的条文呢，那还有一个14条，我们跳过去啊，看一下，就是他说少阴病但觉无汗而强发之，必动其血啊，就是这个。好像有的本子是写动经，有的本子是写动血啊。就是如果这个人手脚发冷没有汗的这种少阴病，你硬是发他的汗，一定会动血。他说未知从何道而出，就是这个人或者喷鼻血，或者从嘴巴吐血，就是这个代表说已经元气不够的人，他说下厥上结，就是你硬发汗，他那个血气被抽，阳气被抽上来，就产生一个。能量上是脱阳，但是现象上是喷血，就是吐血，就是全身经脉错乱。那比如说我曾经有一个朋友啊，他的那个体质是感冒很容易少阴病的，可是他感冒，他妈妈跟姐姐就在家里面跟他讲说，哦，感冒赶快去泡个热水澡出点汗，他就真的乖乖去泡热水澡出了汗，他出了汗就全身不对了，那就是发汗动经动血的问题了。那当然这个时候在用少阴药治病之前，是不是要先把那个气血脱位治一下？那气血脱位的话有什么？桂枝救逆汤嘛，对不对？就是桂枝汤里面加龙骨牡蛎，对不对？去芍药或者不去芍药其实都可以的啊，就是这样子把那个气血要先拉回来，才能够继续处理啊。所以这是以少阴病的这个种种的禁忌来讲。那我觉得像是我们到今天啊，遇到这个少阴的病人的时候，我觉得如果是各位同学偶尔得个少阴病，比如说扁桃腺发炎啊，吃个麻附辛，麻附辛没有用，吃个真武或者四逆啊，都可以。就是真武的话，就是有真武症的时候吃真武，那如果没有真武症，只是脉沉的话，就吃四逆啊。就是这样子的话，其实少阴病我们一般家常范围就可以处理的不错。那比较不太好的少阴病是那种老人家了啊，感冒的时候并发肺积水、肺炎或者心衰竭。那样子的少阴病呢，比如说他得了这种西医诊断，他会说他是肺炎或者肺积水啊。可是呢，西医可能就用抗生素，对不对？那我们易经学会的熟会助教啊，他也跟我也曾经有看过一个他在工作的医院的一个。医案讨论，就是他那些医生他们也知道这个病人是少阴病的体质，所以他们也是用比如说真武汤之类的方子当做主轴。但是他的肺炎呢，他们用中药哈，就用这个比如说麻杏甘石之类的结构来退那个肺热。那我看到那个结构的时候，我还是会有一点不安，因为我觉得如果是少阴病当作主轴的那种肺炎，你要用来消炎的药，最好不要厉害到能够把附子的药性消灭，对不对？因为主轴还是要补肾阳为主嘛。那你如果麻杏甘石或者是那个大青叶、鱼腥草之类的那种消炎的药用的多了，或者是同时再搭配抗生素使用的话，那可能那个附子的补性就被你消掉了，那这个病人就会比较危险。那我的想法是说，你如果一个少阴病的老人家的患者肺炎的话，你可以考虑这样子开，比如说他的肺炎加上肺积水啊，那个肺积水一定是 不是开四逆就是开真母了。这个开四逆的地方哈，是有一个条，我们再跳后面一点，就是卷十一的第45条，就少阴病的倒数第二条。这个45条哈，它是讲说，如果这个人呢，他恶心哈，脉弦迟者，此胸中食不可下也。当吐之，若膈上有寒饮，干呕者，不可吐也。肛温之。这一串呢，我们不照他原文讲，我跟你讲一个大意啊，就是通常如果我们胸腔、肺有积水，或者心包积液啊，心包积水的时候，如果这个人他是在三阳病的话，那《伤寒论》里面是有一个吐药叫做瓜地散啊，就是甜瓜地加什么的，就是吐，你把那个痰吐掉就算了。可是这个必须是三阳病才可以用的方法，如果是三阴病的话，你一定要知道他的这个心包积水、肋膜积水或者是肺积水，是因为他的心肾都太弱了，所以才会积水。所以你要退这个积水，一定要把肾阳补起来、心阳补起来，那个水才能慢慢退掉。这听得懂吗？对不对？就是他的肾脏的代谢功能是最要紧的一个环节。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就张仲景就说，这个时候你千万不可以用吐法，不要用下法，你要用四逆汤这种暖肾阳的药，把肾阳补回来，让它慢慢的退。这种时候如果你用那种什么祛痰或者抽水的药，你一抽那个人就完蛋了，就是他会被你抽成大内伤而死。好，所以这是治这种病的原理原则上面需要很在意的事情。所以呢，少阴病的人如果他是有什么肺炎、肺积水的话，你可能呢，第一就是你可以完全就以经方的想法，就是我根本不消你这个炎，我就来开真武汤，这是可以的。因为真武汤其实本身是有消炎效果的，哦，只是它是把肾补好了以后，你身体自己的这个消炎的机能把它提振上来。那如果你要挂一点消炎的药呢，哎，也可以，但是你必须挂那种确保不会伤到附子的药性的药。比如说什么，你每一帖汤剂里面黄芩放5000可不可以？可以，因为黄芩那种药性就是飘飘的在上面，它不会去给附子捣乱，你知道。那你要放什么，这种时候如果是肺炎的话，你放什么会很好，就是不跟附子捣乱但是可以消炎的，新鲜的芦苇根。如果是千金方的维金汤，我们讲过就是芦苇根。那如果你不能到河里去采，草药店看看有没有，草药店没有的话，中药行买干的也可以，放多一点就好了嘛。就像那什么芦苇根啊、黄芩啊，这种能够把这个上焦的炎消掉，但是绝不伤这个补下焦的阳气的药，这个比较好。那反而是你开那个什么麻黄石膏不好，就是说它对附子有消减。那原则这样知道了，对不对？不然的话，你肺发炎的话，如果刚好是麻黄生麻汤症，你用天门冬来消炎也可以，因为天门冬也不跟附子打架。好，所以也就是你用药要有一个选择，就是所谓的少阴不可发汗，就是那种什么麻黄之类会耗肾阳的药不可以用，这样懂不懂啊？就是，当然啦，如果你是家里边老人家，如果真的有这种状况，你送西医院也不是说一定会死啦。就是，但是呢，如果你能够中药用得好的话，那当然会让病人就是少受很多罪嘛，对不对？因为送到西医院那个加护病房啊，半夜没几个钟头就摇你起来观察你一次，这很烦呐，对不对？就是住的生不如死一样，就是比较苦了。好，所以 老师，那四逆汤的话，老人家可以用来吃保养，或者是比较多一点 人，这是看情形，看情形。我要问的是，他有没有四逆症？ 手脚冰冷。 对，就是诊断的手脚冰冷，那四逆汤可以啊。 就是平常冬天冷。 对，那你怕把它烧坏，就要肥猪肉加它吃一点。 就肥猪肉要多吃一点，不要让它烧坏。其实四逆汤保养这种这件事情呢，是有些中医是很认同的。那，就是，但是你最好是对这个患者啊有一定的熟悉度，就是你知道他过去的人生都一直喜欢吃冷东西，让他的阳气已经不够了啊。那而且你吃保养的话，你四逆汤你要考虑，是要用生附子的还是用泡附子的？ 保养 的话，我觉得用泡附子的也不错，或者是生附子少一点，泡附子多一点。因为生附子有生附子的用处，你知道，生附子破阴石，就是很多人他不能补，你要用生附子把阴石破掉，它才能补得进去。好，而且以调理来讲哈，我还是要说，因为老人家的那个身体的新陈代谢什么运作都比较缓慢，所以用药哈，是不是一定要用那么猛的？我觉得还有商榷的余地。当然是看症了，你对症的话，对症的药会比较好。但是四逆汤你一个礼拜可能吃一次，然后呢其他时间呢反而不如吃点什么山药芡实粥啊之类的，就是那种很缓和的调补的。有的时候以老人家来讲的话，这种很缓的调补药反而好用。或者你要给他健脾胃，对不对？你年轻人要打拼，你说我马钱子吃个两口，但你说老人家的话，你就去那个什么刘仲记还是超市买一包锅巴给他吃得了，那锅巴很帮助消化健脾胃啊。那不然山楂红糖煮点水，然后喝酸梅汤也不错啊。就是说不，我跟你讲，我们。学经方哈，是学的都是那种比较凶狠的做法，就是以确定有效为前提在开药的，就是你就是药要开到这么重这样子的结构，这个病人才一定治得好，就是一定治得好，这个角度是开经方比较顺手的。可是呢，反过来讲，我觉得人的医术哈，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同样的病，你用的药越轻把它治好，代表你医术越好啊，对不对？就是以用药来讲，是狠狠的经方下去，这样一帖就怎么样，就一剂治二剂矣，就是你必须开到的有这样的。可是如果你已经中医学上手了，我当然希望同样的病你吃的越少药越好，是不是？就是说而且尤其那些动物药植物药，你吃多也是杀生啊，对不对？对不对？我就觉得尽量低剂量能够解决就低剂量解决，就没有事的话也不用乱下猛药哈，大概是这样的想法，就抓主症。当然我常常会说，初学者嘛，当然是从煎剂学起，有的时候不是那个方没有效，是你吃颗中药效太低了，可是你已经这个基本盘都 run 过一遍了，都很熟练了，那你就可以开始，就是怎么样减轻剂量啊，来让你的医术变得更精致化啊。那当然就是不是眼前需要努力的了，眼前是一个一个的基本盘先练起来再说。那哦对了，讲到科学中药啊，那个上个礼拜不是跟你讲说可以去大鱼的诊所里面拿药嘛，他后来又跟我讲说。其实如果你是长期调理的药，一次都可以拿两个礼拜的，就你去过第一诊拿一个礼拜，然后第二诊就可以一次拿两个礼拜了，啊，就是他说，比如说什么脂肪肝啊，什么血地中海型贫血那种，吃几个月药也不要换一包的那种，一次就可以拿两个礼拜，只要再加40块就好了，那更加便宜，所以他赶快去结缘吧，对不对？你听了很爽嘛，对不对啊？就是。只加40块，多拿一个礼拜的药啊，真开心啊！有人的中医院可以让我们去胡搞，真是不错。9:30，我想下课。我觉得就 就是邵一俊中华讲到这样就好了，因为接下来再讲的话要讲一些大方剂，又不得回家，好不好？好，反正一个礼拜交足两个钟头就好了嘛，其他的就 结束了，结束了。